我挺清楚，也煮饺子，也煮饺子。因为我父亲给煮，我因为我三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我母亲死得早，我爸给他煮饺子，忙这忙那的，这一乱，这饺子煮火大了，这饺子就忘了，这饺子忘了，端过来拿屋子让我跟我媳妇尝，尝了还喊生不生啊，生不生？他我媳妇他不愿意，我生什么就烂回来了。看看了，这都变菜汤了，喝吧，连汤都喝了。过年要吃饺子是吧？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什么炒鸡蛋，其实都不炒，炸的饺子、蒸的饺子还是饺子，初五又饺子。初五这就不能吃剩的了，现包现捏，捏小人嘴。我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吃饺子不算，我们家常吃饺子。我年轻，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家很少很少吃饺子啊。平常年下我们有时候都没吃包饺子，年下就是炸米汤，炸米汤或者饺子。人家都熬夜，咱还不熬夜啊，一睡觉就来了。三十晚人家还喊呢，咱也不喊，咱睡。接着还喊，三十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晚，吉祥喽，都得喊出来，接着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捏小人嘴，捏小人，捏小人嘴。咱家没有这规矩啊，和我们这时候住大杂院，也都得喊出来。这初五啊，刘婶儿，接一家是刘婶儿，那是董奶奶，两家街坊，连我们三家。刘婶儿，捏小人嘴啊，咱家屋。就清楚，心里难受不难受？三家，两家捏小人嘴，谁小人？我。你甭问了，准捏我。我是小人。大河那时候才五岁，大河就是马志明。大河五岁，我说。爸爸，人家都捏小人了，甭管人家，咱没小人，咱也没有小人，是跟咱们认得的都是君子人，跟咱们熟人是咱认识都是君子人，一个小人没有。咱包饺子，人家都包饺子，咱也包饺子吧，咱也包。我先包饺子，你有钱，你买羊肉去，我不买羊肉，咱素的。你剁点白菜，咱还有粉条没有？泡点粉条，行吗？面，咱们有吗？咱们有半口的面吗？那棒子面，棒子包子上，白面没有？没有。我说几斤面，这胡同口那有个米面铺，王子贵的麻子脸，见面打错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日初五，咱过去赊二几斤面，准不薄面，我就去了。我拿口袋，哎，拿一口袋我就去了，找面铺子找。哎，王掌柜的，给这百年的晚点，晚点晚点吧，一样。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买卖兴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交，开人大吉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来吧，说话，来高粱米，来包子面，我不，白见，买多少？不买，你赊几斤，赊几斤白见，过初五就初七八我准备送钱了，不赊账，不赊账。别，我离开这儿，这样行不行？我给您念的吉祥歌，往门口一站。新年新月复新春，花红被子贴满门，希望财神来进宝，有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脚盆内插金花。不过荣华头一家，

一个是自己演唱，第二个呢是教学，让更多的青年人，让更多的爱好者能够有一点儿学习的机会，入门进来以后呢，才能够喜欢，才能够听。 一轮明月， 请听《非遗时光之大雅梅花调》。梅花大鼓又称梅花调，它脱胎于清末流传在北京北城一带的清口大鼓，二十世纪初以来主要流传于北京、天津两地。在清朝道光年间，八旗子弟玉瑞常常在八角鼓票房中演唱这种曲调，由于他雅号梅花馆主，也使得梅花大鼓因此而得名。在众多的北方曲种中，梅花大鼓以清新雅致、富于音乐性而独具魅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金派梅花大鼓的创始人金万昌和著名弦师苏启元等，对清口大鼓的板式、节奏和声腔进行了改革，创立了北京的金派。北京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王玉兰是金派传人。 曲艺它是有说唱的艺术，都是半说半唱，特别突出的像单弦儿。清韵大鼓呢也半说半唱的很多，比如说京韵大鼓《闹江州》，我表得是，是带着音符的在说。梅花就不一样了，它纯属是在唱。你看它唱，比如说大观园，爱那大观园。唱的成分要多，这就说梅花大鼓它的音乐性比较强。 梅花大鼓传统曲目保留下来的共有33段，大多为清末梅花大鼓艺人王文瑞提供，经单弦艺人德寿山修改后交给金万昌演唱流传下来的。其中取材于《红楼梦》的有《黛玉思亲》《黛玉葬花》《宝玉探病》《劝黛玉》《探晴雯》等，其他题材的曲目有《鸿雁烧书》《摔镜架》《昭君出塞》等。王玉兰曾师从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梁小楼学习京韵大鼓，后来又师从著名弦师白凤林学习梅花大鼓。白凤林是金万昌的弟子，也曾为金万昌伴奏，同时他的三哥白凤岩是白派新梅花调的创始人。白凤林不仅向王玉兰系统传授了金派梅花大鼓的理论知识和演唱技巧，像他的哥哥白凤岩一样，他自己也有所创新。 老玉堂美美的曲艺相中了巅峰， 京韵大鼓里头有，单弦里头也有，梅花也有，词几乎是都一样的，但是唱法是不一样嘛。我师父就把这个探晴雯里头加上单弦的那个四板腔，跌断桥他加了两个，就等于唱到中间他会把胡琴就是那个乐器自然转调。有的京韵大鼓的那个时候是弹上停下来变一调，就是从上从拧弦从定弦，但是白派的这个新梅花调呢，它就是自然转调，就转得特别恰当的就过来了。 爱山二目看分明，甘泽鸡茶壶儿放置在那炉台上，茶盅儿摆置在那碗尖中，摇灯儿放置就在琴桌上，铜镜儿 新中国成立后，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梅花大鼓改革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在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的著名弦师白凤岩，对梅花大鼓从板式、唱腔到唱法过门等方面进行改革，丰富了变调的艺术手法，灵活地插入了曲牌和小曲曲调，称为新梅花调，也叫做 白派梅花调。 一轮明月挂高天，茫茫。 白凤岩先生编创了很多故事性强的唱段，代表作有《龙女听琴》《钗头凤》《别子娟》《烤红》等等。当时演唱新梅花调的有赵玉明、龙洁平、辛兰云、孙淑君、马增慧等，这些演员唱功底子都很硬，表现白派的新梅花调的内涵都很丰沛。他们在唱牌子方面都有十调小曲的功底，所以把梅花调从旋律上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龙洁平、辛兰云演唱的《龙女听琴》。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曲艺团的著名弦师韩德福先生也对梅花大鼓进行了改革，创造了韩派新梅花，而他也是王玉兰的另一位老师。 这个韩德福老师也创造了梅花大鼓，也叫新梅花调。梅花大鼓大家都听到了，知道开始是四四拍，从最后一板起，曲艺里头讲是末演，所以就要唱那个哀呢。其实这里头没有什么讲究，这个哀呢只是一个代词带过来，因为它梅花大鼓讲究的悠扬嘛，委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人比较快节奏，他那个哀呢多了以后，他会把这节奏拉得很慢。梅花大鼓呢是表现的都是才子佳人，红楼的比较多，所以他呢就特别委婉很慢，完了就改革。所以白凤岩改的是那种的加牌子的新梅花调，韩德福老师他改的梅花大鼓呢，就把是四四拍变成了四二拍，把那些哀呢全去掉，这两个梅花调都去掉了哀呢，就直接上来就唱，他就节奏就加快了，叙述的节奏提高了。 香子上寿，男女双人梅花是韩派新梅花的杰作，给梅花大鼓又增加了新的活力，于是在当时的北京形成了韩派新梅花与白派新梅花争奇斗艳之势。 比起其他的曲种，梅花大鼓的鼓是占了很重的成分的，因为这里头要演唱起来的时候都是取得掌声的劲儿，因为它平常比较慢慢悠悠的在唱，但是它鼓是很精神。 不是单线进行的，梅花大鼓在天津这块曲艺沃土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上世纪三十年代，天津著名弦师卢成科对梅花大鼓进行改革，特别丰富了段落之间的过门音乐，并传授给了一批女弟子，形成卢派，又称花派。这是一段由花无宝演唱的《琴条》，北京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杨飞是梅花大鼓花派传人， 师从于著名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花五宝。 那么梅花大鼓呢，在历代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天津以高亢激昂，以这个卢成科先生培养了很多的女弟子，像花四宝、花五宝、花金宝、花银宝、花莲宝、花云宝等等等等啊，这些花字辈的女艺人的独创的这种要低中高音全有的这种唱法呢，称为花派的唱法。 梅花大鼓各流派的共同特点是长于在叙事中抒情，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它的慢板婉转动听，快板紧板活泼有力。相比较起源于农村并在京津冀广为流传的京韵大鼓等曲种，梅花大鼓主要在北京、天津的城市中传播，这也是它格外雅致的一个原因吧。 梅花大鼓呢，讲究唱词的稳和唱曲的稳，所以说呢，它是高山流水、曲高和寡的一个曲种，演唱起来呢，既好听又难唱。它还有鼓套子上下三番儿、快慢三番儿，啊，给这个演员和乐师足够的发挥的空间，啊，可以说是非常有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的北方曲种。 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表现红军女战士在长征途中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老乡的山庄祭子应运而生，由杨于杰作词，韩宝丽作曲，杨飞演唱。杨飞致力于梅花大鼓的传播和传承。2015年，他组织京津两地的青年鼓曲演员，在北京创立了以演出北方鼓曲为主的青春鼓曲社。和平里社区文化中心为青春鼓曲社提供了免费的演出场地，每周六下午，青春鼓曲社都在这里举办演出，票价是非常亲民的20元。2016年5月14号的演出恰好是青春鼓曲社创建以来的第60场演出。 因为在这个景山那儿啊，开了一个首演，就是景山街道呢，跟咱们青春鼓曲社又签了30场的合作啊，战略合作，我们政府采购还真是还不错啊，谢谢大家，谢谢老观众们的支持。永外也签了8场。 马先生和孟先生都是鼓曲的铁杆曲友。 这杨飞做这事儿啊是非常不简单的事儿，他推广推新完了还得推出了新人。你比如说他这几个演员嘛，都是天津学校毕业完了没得干了，结果他给吸收过来完了在这儿演，使这些东西能够传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演出的场地，你没有这些新演员，这个东西就完了，这都只能靠着这一代人一代人的努力。而这杨飞就起了这么一个承上启下这个，而且他现在什么，一个是推向市场，一个推向社区，推广这个上真是做的大量大量的工作，他真是够辛，我们都心疼的。 他们这主要是就是为了，还别说振兴，就是能够把这鼓曲啊维持下来，我们就是捧场，我们再难我们也来。 他从去年啊连演了60场，就是每周一次没落，从去年的正月初十吧开始的第一场，今天正第60场，真不容易。这观众有的挺远的，那老马是从通县来的。 其实梅花大鼓的传承危机早已不是近些年的事了。王玉兰原本是唱京韵大鼓的， 一直都开始是唱京韵大鼓， 到了79年的时候，因为团里头没有唱梅花大鼓的，所以就改成梅花大鼓。 谈到梅花大鼓的现状和将来的传承，王玉兰希望在传承的过程中，传统的风格流派可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留。 尤其是京韵梅花，它派别比较明显，所以你唱京派就是京派梅花，你唱天津的花派的就是花派，你能听出来啊，你可以去借鉴它，你会传统的你学过来的，你就永远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要学，你要是自己创造一个新的梅花调，新的节目的话，你可以。 杨飞认为，培养观众和培养演员都很重要，并且他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一个是自己演唱，第二个呢是教学，让更多的青年人，让更多的爱好者能够有一点儿学习的机会哈，哪怕是入门先进来，进来以后呢才能够喜欢，才能够听，一旦听懂了，知道啊、哦、这里边一板三眼哈，知道这个唱的是什么，知道风格流派，知道韵味是什么，知道这段子讲的是什么，他就会走进，就会喜爱。尤其是我干了这个青春古曲社开辟的这个天地以后呢，我觉得政府、中国文联、曲家协会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让我们呢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真正到各个社区里把曲艺唱给他们听。我觉得这是最直接、最深入民心的。他们喜欢了，会告诉他们的孩子，这样的这个文化就这样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了。 艺术不同于科学，它没有唯一的答案。就像说起梅花大鼓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因为伴奏人员有三弦、四胡、琵琶、扬琴、阮为伴奏，也有呢梅花五伴之称，所以呢又称为梅花大鼓。 完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梅花因为有五伴嘛，但是那个我们唱起来演员是一个，乐队是三个，还有我那个鼓，所以就形成了五伴，过去也是这么来讲梅花大鼓。 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去统一它，因为艺术的大花园原本就是百花齐放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们对梅花大鼓的版式节奏、表演风格以及曲目做了很多的改革和创新，让梅花大鼓这棵古树不断开出新的花朵。王玉兰特别提到花五宝的弟子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吉威，在演唱黛玉葬花时加入越剧的元素，他很喜欢。 因为梅花讲究悲媚脆，京派的体现的悲和脆，媚还稍稍的弱一点，京派因为他是金万昌是个男士嘛，所以他的腔还是比较悠扬，但是有点力度，所以就说后来天津又给他就是弄过去以后变成花派的，那就更女性了，女的唱的多了，所以更女性一些，他就更委婉一点，更柔一些，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好听的，只是天津更讲究媚。 我们相信梅花大鼓艺术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正是有赖于这种和而不同。 一年360日，风刀凛凛霜剑寒，令梅鲜艳。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大雅梅花调，采访张欣，播音郭伟，录音合成孟萌，监制旅游，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

而且你这个消炎呢，还是要这个根据衣着呀，这个用量啊，咱们用的量啊，不是说稍微好点你就停了，这样是不彻底的，那就是啊，容易将来呀、啊、就转成了慢性的盆腔炎。当然呢，这个情况啊，这要注意的。这个慢性盆腔炎呢，那这个拖的时间就更长了，那是治疗的时间长，而且呢很复杂，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调理的过程，通过彻底好转以后，这个才能达到啊病情的康复，这个时候不复发。如果你经常的反复复发的话，实际上这就说明啊，这个盆腔炎呢转成慢性的，成了慢性的盆腔炎了。你更得有耐心啊，你得听医生的医嘱呀，咱们该怎么治疗啊，就得一个怎么治疗。那当然了，很多的女性朋友更年期以后还容易出现一个，除了咱们说的盆腔炎急性的慢性以外，还容易出现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呢，是老年女性的一个多发病，十分常见。老年性阴道炎呢，就又叫做萎缩性阴道炎。咱们组织器官呢，都是跟着呢这个咱们的这个年龄，天增岁月人增寿嘛，谁也跑不了这个自然的规律。这个萎缩性阴道炎呢，在老年人身上啊，很表现很多的。表现出来呢是白带增多，出现淡黄颜色，严重的时候可以有血样的脓性的白带，出现阴道出血，而且有一个下坠的感觉，疼痛以及阴道呢灼热感觉，累积到尿道口的周围的这个黏膜，还常常的可以表现出来呀，尿频啊，尿疼啊。所以你出现尿频尿疼啊，不一定是什么泌尿系感染，也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也因为老年性的阴道炎呢，也可以出现尿频啊，尿疼。所以对这个健康的女性而言呢，阴道啊对病原体的侵入啊，本来呀就是你年轻轻的又健康的，咱们这个阴道啊，这个由于 pH 呢是个酸性，对于呢自然呢这个病原体呢侵入有一个自然的防御的功能，当阴道的自然防御功能遭到破坏，那么这个病原体呢容易侵入，导致呢阴道炎症。所以说老年人你更年期以后，老年性呢就容易出现阴道炎的这个原因，也在于你整个的阴道的这个处的一个环境啊是酸性啊下降，所以呢细菌就容易，病原体容易啊侵入。女性绝经以后，由于雌激素啊缺乏，细胞内的这个糖原的含量啊就减少了，所以这个时候的 pH 值不是酸性，达到呢 pH 啊 7 pH 7是什么，那就是中性了，所以起不到防御病菌的这个作用了，所以阴道的抵抗力就降低了。这个时候呢，比这个年轻的时候跟育龄的女性啊更容易啊受到感染。一旦患病了以后，那么您就千万要注意几个方面，就是忌滥用啊洗剂。因为老年妇女啊外阴的皮肤一般的干燥萎缩，经常的使用刺激性强的清洁用品的话，会加重皮肤的干燥，引起瘙痒，甚至呢损伤外阴的皮肤。所以呢，不是说你拿这个各种呢这个洗的清洁用品洗一洗啊必然就好了，不会的。另外呢最好呢这个不要自己用药。老年性阴道炎呢采用一些抗生素啊，那么甚至呢激素啊来啊这个一些啊这个外用的激素乳膏。这个乳膏主要是雌三醇乳膏啊，就是含有激素，这个雌三醇呢就是一个雌激素，但是激素呢乳膏呢只能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你不要自己呀、啊、瞎用。那么如果 这个间断用的话呢，这还可以，也不能够长期的持续的使用。为什么？因为本身它是一个激素类的药，是一个次三醇的乳膏，不能那么用的，不能长期的使用的。另外还要注意，就说这个老年阴道炎呢，必然呢有一些瘙痒啊，不好受，那么很可能呢有人呢就是拿很热很热的水啊来烫，不能够用热水烫，要用温水洗，不要啊这个最后啊由于热水烫了以后啊，外阴呢瘙痒呢就会啊这个暂时啊缓解，可是呢皮肤啊干燥粗糙，皮肤瘙痒啊过了一些时候啊，马上就是瘙痒的就会症状啊更严重更厉害。所以说女性朋友，你是更年期以后的话，咱们注意啊，就是啊，老年性的阴道炎，防止预防这个出现。盆腔炎慢性的急性的，咱们所有的这些炎症，那么为什么容易出现炎症，那归根结底的还是什么，还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了。所以说有些女性朋友更年期以后出现一些炎症，尤其是老年性的阴道炎，它本身就叫做萎缩性阴道炎嘛，老了嘛，最后就出现的。那么急性的盆腔炎，慢性的盆腔炎，那当然就不一定非是更年期以后出现。那么中年妇女年轻的也可以啊，会出现这个盆腔炎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能起什么作用？灵芝中间咱们说灵芝有啊60多种有效成分。灵芝多糖呢可以升高啊白细胞啊这个诱导啊或者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增强我们体内 T 细胞以及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提高淋巴细胞的转化率，促进免疫球蛋白的形成。这样的话呢，使得机体的免疫调控能力啊，可以啊得到一个增强，提高自身的一个抗病的能力。所以说，你本身你知道你的免疫系统啊是在减退，那么你这个时候要改善的就是一个使得你的免疫系统啊能够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状态。那么免疫系统的功能啊正常了以后啊，那么就可以预防我们体内的出现的一些炎症。灵芝可以增强这个咱们机体的对于啊一些这个感染方面的一些作用。那么你这样的话作用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呢减少包括这个妇科啊这个疾病啊，咱们谈到的急性盆腔炎、慢性盆腔炎的一个作用，同时呢防止啊老年性，因为啊萎缩性的阴道炎的出现的话呀，也同样啊可以防止这一个感染。所以说灵芝咱们自古至今啊都是把它作为啊一个很好的保护健康的一个东西。灵芝中间的灵芝酸，它可以啊增强自然杀伤细胞，就是我们说的 NK 细胞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呢，通过灵芝啊增强了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刺激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促进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这个功能，使得巨噬细胞啊产生呢很多的一些因子，来提高自然呢杀伤细胞的活性，促进白细胞介素2的一个产生，降低由于啊我们有一些这个体内的这个药物的诱发的一些作用的话呀，那么这样才能够啊改善您的这个健康。 灵芝起的是一个免疫调节作用，灵芝对于免疫系统功能呢还是起一个广泛的一个作用，灵芝多糖增强体液免疫，促进呢脾淋巴细胞的增殖，脾淋巴细胞的 DNA 的合成，同时呢可以呢增强细胞毒 T 细胞的功能，所以在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一个是特异性免疫系统功能，一个是非特异性免疫系统功能，那整体的这个作用啊就可以啊得到一个很好的维持在正常状况，因为灵芝调节作用是什么，双向的调节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呢我们人体自身对于细菌的抵抗的能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维持在正常的情况下头，那么外来的细菌病毒甚至真菌寄生虫，这个对他们呢就是起到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整体的咱们的健康啊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咱们啊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60多种有效成分整体的在我们体内调节，可以使得我们体内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 NK 细胞活性吞噬细胞功能以及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免疫系统的这个特异性免疫功能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甚至包括促进免疫细胞因子的产生，都可以起到一个处在正常的状况下。那么说实在的这个这样的一些妇女盆腔炎呢或者是老年性的阴道炎呢咱们整个的这个情况就得到一个改善，这是从你体内的免疫系统上头考虑，那么这个要比你光用这个洗一洗清洁的这个洗液洗一洗，那这样的效果呀能够就是说更好一些，为什么？因为你免疫系统功能处在正常啊，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孙中山为何拖着病躯远赴北京？一息尚存，不忘救国。在协和医院的最后岁月，孙中山又是如何坚守信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孙中山留下了怎样的谆谆教诲？和平奋斗救中国，档案栏目数次走访协和医院，为您实地独家讲述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先生的最后岁月。位于北京前门大街东侧的北京铁路博物馆，原为京凤铁路正阳门车站旧址，俗称前门火车站。1924年12月31日，阳历年的最后一天，在呼啸的寒风中，数万市民聚集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他们翘首等待着从广州北上的孙中山，盼望一睹这位伟人的风采。